好，今天我们晚上要分享的主题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主题，这样子，那也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常常需要面对的。那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你们有多少人有曾经真的面对同性恋倾向的人，然后他对你提出一些基督信仰的质疑，这样子有吗？有 ，OK， 有，好，谢谢。那有多少人曾经遇过一些他本身不一定是同性恋倾向的人，但是他对于基督信仰、对同性恋的看法有许多的质疑？有吗？有的话请举手。好，谢谢。那我想几乎大家都举过手了，所以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要么会遇到那些不一定是同性恋，但是他对基督信仰、对同性恋的看法很有质疑；那要么我们会真的遇到一些同性恋倾向的朋友。所以今天的主题对我们来说是会非常重要的。下一章。那非常重要的原因至少有三个。第一个，因为基督徒常在这个议题上被指责没有爱心或是歧视这样。那这样的指责呢，有些可能是有道理的，有些可能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悔改，我们自己需要悔改，或是我们需要代替其他基督徒曾经干过的一些冒犯同性恋朋友们的言行举止来道歉这样。那有一些不一定这么有道理，所以我们也需要来思考到底他们的指责哪一些是有道理，哪一些没有道理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出合适的回应。第二个，因为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常常受到挑战，包括现在也是一样。之前玉安曾经有分享过一个 YouTube 影片，那 YouTube 影片就是一个白白净净的男士，他就是对基督徒信仰、对于同性恋看法大力的嘲讽，然后大力也想要找出基督徒根据圣经里头的教导里面的漏洞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不会放那影片，但是基本上我也会根据那影片里头所提出的质疑来回应。那基督徒的立场常常会因为这样莫衷一是，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他认为同性恋的人结婚是 OK 的，有这样子的教会，那基督徒的立场莫衷一是。所以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能够了解到底圣经在这个议题上有怎么样清楚的教导。第三个原因是，我想也是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同性恋倾向的人他们也需要福音。我们是罪人，他们是罪人，他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都一样需要耶稣的恩典，需要耶稣的福音。那我们如何能够在这种充满争议甚至我们一直被批评的情况下传福音给他们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常见的质疑有哪一些呢？第一个，你们基督教真是有够没爱心，人家想结婚不给人家结婚，违反人权。怎么？好，谢谢你，谢谢你。违反我的人权。好，第二个质疑是，有人会认为同性恋倾向是打错了，是天生的，是与生俱来的。既然是天生，那我们干嘛反对他呢？就像有人天生左撇子吗？你不会硬规定他要改成右撇子这样子？有些人会这样质疑。然后第三个是，同性恋两个人在一起很好啊，又没有伤害到别人，有何不可呢？没有伤害别人就一定可以吗？第四个，圣经里面反对同性恋的经文有其时代背景，并不适用于现代。第五个，圣经所反对同性恋是非自然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会认为有一世界存在一种同性恋，它是自然的，也就是两情相悦，两个人彼此委身这样子。那他们认为圣经所反对的同性恋不是这种自然的，是那种非自然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他是异性恋，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去搞同性恋这样子，那并不是两情相悦互相委身的，所以他们认为圣经反对是这一种。好 ，OK， 这是常见质疑。如果你有想到别的，我没有提到，待会有 Q&A 时间，你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好，下一章，谢谢。我们要先定义到底我们在讲同性恋 （homosexuality）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好，那可能会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是容易受到同性吸引的倾向，这种容易受到同性的人吸引的倾向。第二种，就是他有同性恋的欲望和行为，不但是容易受吸引的倾向而已，他已经实际有了这样子的渴望，这样子的 desire。 那这包括浪漫的情感，想跟同性的人约会啊，想跟他建立亲密关系啊，甚至更进一步产生性幻想。那这也包括行为，就是实际的两个同性的人他们已经建立了这种类似男女朋友的关系，只是变男男或女女这样。 那或者是他们实际的发生性关系。那当我们在讨论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同性恋是罪，同性恋是罪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我讲的是哪一个？第二个，不是第一个。因为第一个它只是一种容易受试探的状态，还没有构成犯罪。就像雅各书所说的，就是罪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样子。就是这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还没有到犯罪的情况，就如同耶稣也会受试探，但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第一种情况是指容易受试探。那我举个例子，大家可以应该更可以了解。比如说我今天说我有容易暴怒的倾向，但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代表我现在一定在暴怒吗？不一定嘛，对不对？所以我这倾向不代表我已经在犯这个罪，这样子。同样的，有容易受同性吸引的倾向，不代表他已经实际有对同性的欲望或是行为，这样子。这大家需要分清楚，因为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确实存在的第一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他同意圣经里头对同性恋相关的教导，他也愿意依靠神去活出圣经的教导，所以他虽然他知道他有这样的软弱，但是他已经竭尽所能，没有对任何同性产生不当的欲望跟行为，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说他这样是罪。 OK， 大家可以了解。所以基本上待会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比较多都是会讲第二个，就是他已经实际的有欲望跟行为。今天的信息只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关于同性恋有哪一些圣经的教导，第二个重点是我们如何帮助身边那一些挣扎于被同性吸引的人。注意哦，我讲的非常的仔细哦，就是我并没有说如何帮助身边的同性恋，我说的是那些挣扎被同性吸引的人，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区分呢？因为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些人他是挣扎，但是有些人他是享受于其中。面对这两种人，我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那因为这个议题我觉得是非常严肃的，我也一点都不希望同性恋的人他们被拿来开玩笑，就如同我也不希望我软弱拿来被开玩笑，所以基本上会有点严肃。我尽可能不要任何笑话或幽默什么的，我们就是好好严肃来面对这个议题，这样子。好，那也有些我要先讲的，就是我没有同等要认识你们每一个人，这样，所以我也不确定当你们在听今天这个议题的时候，你们心里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或是涟漪，这样子。那就是提醒大家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真善美社是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所以很自然的，当我们在看任何议题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让上帝的眼光成为我们的眼光，我们都愿意用上帝的标准、上帝的真理来看待任何的议题。那么上帝的标准或许会跟你所原本以为的不一样，而或许你也会因为圣经的教导跟你所以为的这么的不一样，跟你的经验、跟你的偏好、跟你的好朋友，他或许是同性恋，他的处境、他的想法可能都会跟圣经的非常不一样，因此你心里面产生了一些不舒服的感受，可以了解。但是你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是圣经的教导，是上帝所说的话，如果你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那么你愿意按照上帝所说来认识他，来看待其他的议题吗？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先澄清的是，很多人会说同样一本圣经有很多人的看法，很多人解释都不一样，那我到底要你不会来耶，欢迎欢迎，请坐。来，那个那边的饭是你的。你自己有买，你为什么要买？ 你刚刚不是说你会来 吗？你不知道，你就算再晚来，我们都会为你留吗？你不知道，就算你明天早上来，他还是会在那里吗？好，没关系，待会大家一起把它刻掉。好，那我第二个要澄清的是，我要讲什么？对，很多人会说同样一本圣经，那很多不同的解释，这样子。Hi， 英尼。我今天才跟你弟见面而已。我家里没吃饱，为了爱弟兄姐妹而忍受挨饿。 我一直被打断，不知道我讲什么。好，确实我们肯定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不是这么好理解。彼得后书的最后一章那里，彼得他就说啊，保罗所写的东西有些预言是难解的这样子。对，我们肯定圣经有一些部分是难解的。那些难解部分，大家要记得不会是多数，难解部分是少数。那圣经也肯定圣经本身是清晰的，包括诗篇里面有些经文也讲到，那神的话能够使我们的心苏醒，能够使我们灵魂苏醒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圣经一定很难懂，一定你读不懂。会不会有些时候大家觉得圣经的解释都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而我们把我们这些先入为主的成见读入圣经里面，而不是要从圣经本身读出它的意思，以至于我们会觉得大家意思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在分享的时候，也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倚靠圣灵的心，让我们的态度是：主啊，我愿意了解你所说的，而不是主啊，你所说要配合我的想法。希望我们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我们赞美你，因为知道你的话、你的道就是真理，而你的真理既然是真理，那就是放诸四海皆准，在任何的处境、任何的背景、任何的年代、任何的时空都同样适用，因为你的话是真理。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也求你给我们智慧，当我们一起在思考某一些经文、你的话语的时候，主要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其中去明白你要对我们所说的，并且当我们明白之后，我们可以打从心里的俯伏在你的面前，啊，认定你所说的是就是。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总是你会遇到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但是他对于这议题会有很多疑问跟质疑。你也可以借今天这个机会来装备自己，知道怎么去回应个人，甚至可以给你机会向人传福音。圣经根据主要有三段经文：利未记、罗马书跟哥林多前书。其中罗马书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利未记。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可以翻开18:22跟20:13。下一章。便是， 没错， 好，没关系。那个利未记的18:22，好，翻到了，我来念给大家听。利未记18:22，你不可与男人同睡交合，像与女人同睡交合一样，这是可憎的事。20:13，如果有人与男人同睡，像与女人同睡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就要把他们处死。Okay. 好，那这两段经文里面其实非常的直白直接，就是禁止男人跟另外一个男人同睡，意思就是禁止两个男人发生性关系。那有一些常见的质疑就会说啊，这个经文他在讲的是说啊，是那种非自愿的，可能是有男就是啊被欺负啊，或者说是男妓这种情况，或者是有些人说这种是并没有两情相悦，没有两个互相忠诚的情况。那但是我们必须说，从这两段经文里面，他就是直接的禁止，完全没有提到任何的条件。两个男人被禁止，被上帝禁止睡在一起，被上帝禁止发生性关系，无论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两情相悦，或者是有一方不愿意，或两方都不愿意，都无碍上帝禁止的命令。那第二个质疑是，有些人会质疑这个是旧约，这个是旧约，所以旧约经文并不适用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适用于新约之后的时代。那甚至有些质疑会说，如果这段经文你要拿来禁止同性恋发生关系，那么为什么你们基督徒没有把整个利未记里头的规定都完全的顺服呢？如果你要禁止同性恋发生关系，那你是不是也应该禁止我们吃某一些动物，吃一些它对啊，就是吃猪肉啊，基督徒是不是也不应该吃猪肉？那基督徒是不是也不应该吃一些没有鳞没有翅膀的水中活物这样子？ 对，他们会用这样的类比来质疑基督徒对这方面的看法，这样。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第二点的部分，旧约的律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礼仪律、民事律跟道德律。什么叫做礼仪律呢？就是指在旧约里头，上帝要以色列人怎么敬拜他，包括你的圣殿要怎么盖啊，包括你要献上哪一些动物啊，包括你要过哪一些节啊，除酵节啊、七夕节啊、逾越节啊，你要怎么来敬拜神，还有这些节期，还有怎么献祭这样子。礼仪律。第二种是民事律，民事律就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他的法律这样子。对，那这个包括。你犯了法，你要受什么样的刑罚？这样，有的是用石头打死，有的是赶出去吧，有的是把它剪除，从以色列的老百姓当中剪除，有的可能是罚钱这样子。对，包括这一些民事律作为一个国家它的法律。第三个部分是道德律，就是关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这个就包括十诫，爱人如己啊，不是第一诫就是你要没有，那个是总纲。第一戒就是除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戒是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戒是不可妄称主名等等。好，前面两种律法，礼仪律跟民事律，只适用于旧约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礼仪律基本上到了新约，如果你看希伯来书，你会非常清楚知道，那一些要杀牛杀羊啊等等的那一些敬拜的规定是指向谁，指向耶稣基督这样子。所以当这些礼仪律所预表的对象耶稣已经真实的来到这世界上，也真实的做了那神的羔羊，做了那最大的牺牲，代替我们的罪流出宝血，就如同旧约时代所预表的那一些动物流出血是为了指向对他们来说是未来那位神的羔羊要流出血一样。所以耶稣既然已经来了，已经完成了律法所预表的事情，那么就不再需要献祭了，就不再需要献祭了。对，所以对现在基督徒来说，我们刚唱诗歌，我们不用特别去菜市场买一只，菜市场也没有卖啦，我们不用特别去就是去拿动物来这边杀，这样就是在这里。如果你真的要顺服那些旧约的律法，你顺服的方式就是信靠耶稣，就是这样子。好，那民事律的部分，因为我们都不是以色列国的国民，我们都不是以色列国的国民，以色列这个国家早就已经不存在了，我说过去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顺服这些民事律的部分。民事律对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去了解它背后的精神，顺服它背后的精神就可以了。比方说旧约有些律法是特别去保障孤儿寡妇的，这样那你就了解这律法背后它是上帝特别眷顾那些孤儿寡妇。好，但是道德律的部分是不管在任何时候你都要遵守的。比如说十诫里面有提到要孝敬父母，我们能不能说啊，因为那是旧约的，所以新约就不用孝敬父母，跟你爸说爸爸那个是旧约，新约不用了这样。你会不会说哦，旧约要我们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新约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当然不会这样子。对啊，那世界说不可奸淫啊，那是旧约，新约啊，可以开心的奸淫这样子？当然不是，因为它是道德律，任何时候都适用了。所以我们需要区分到底那经文指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是就有些人质疑的，就是有些动物也不能吃啊，那个是属于什么？属于礼仪律这样子。上帝透过这些饮食的规定来教导以色列人，他们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一群特别人，所以在他们饮食上也需要特别的分别开来，跟其他外邦人不一样，以表明他们是属神的。这样并不是那些东西真的很肮脏，或是那些东西真的不好这样子，而是上帝透过这种饮食的条例要教导他们，你们非常特别， You are so special, you belong to God only 这样子。但是到了新约很清楚，什么都可以吃，你只要有信心什么都可以吃，这样子都可以吃，带壳的不带壳的，有翅膀没翅膀，几只脚都没有关系，猪血糕也可以吃，只要你有信心，那没信心就不要吃。 OK, 好好，那我们回到利未记这里。所以利未记这里这段经文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到底是属于哪一种？那我们可以特别留意到第二十章。好，这边说到，如果有人与男人同睡，像与女人同睡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必要把他们处死。我们留意一点，就是旧约里面很多的规定这样子，那通常只有那一些跟道德有关的违反了， 才会处死这样。那这也包括男人跟男人同睡，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说，这里男人跟男人同睡是属于道德律，合理的这样说。好，那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判别方案，更重要的是我们留意旧约里头所讲的规定是否到新约也一样重复这样。所以我刚讲的那些道德律，包括你要孝敬父母，包括你只可以有一位神，包括不可奸淫，那一些新约有没有重复？有，新约都有重复这样子。那包括男人与男人同睡，这是禁止的，这个在新约也同样重复了。重复的经文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一个是罗马书，另外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还有一个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都有提到这些。好，下一章。那我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到二十八节，这个大概是我们在讨论同性恋这个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经文，所以请大家其他部分都可以睡觉，这部分绝对不要睡觉。好，和合本的举手，新一本的举手，啊，没举手是怎样？ 和修， 和修，和修，好，我来念好了，我来念。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大家我念的时候，你们仔细的看，仔细的想，慢慢的想，这样。十八节，神的震怒向天上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他们必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神的荣耀，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顺着自己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以至于羞辱自己的身体。他们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同样的，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功能，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做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好，所以问一些问题，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思考。所以十八节提到神，他对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没有陷阱，就是你观察到什么你就可以讲。神对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愤怒这样子。那十八节那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神愤怒的那些人对象呢？不虔不义。OK， 好，那人的不虔不义是如何的不虔不义呢？从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一节，为什么神会对不虔不义的人愤怒？人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神如此的愤怒？不把神当神看，他们知不知道有神？知道。为什么会知道？故意不认识。所以他们知道有神，故意不认识。那他们为什么知道有神呢？ 受造之 物。对，神透过他所造的万物向人显明他存在。那人有没有借口可以说神不存在？没有。所以所有人都知道有神，没有人例外，没有人能够跟神说，神啊，我不知道你存在。每一个人透过神在受造物当中留下的线索， 都知道有神。那人知道有神，有没有按照他所当得的去感谢他、敬拜他呢？没有，没有，对吗？那人怎么样呢？人做了什么？可以大声的说。 我的偶像。 做了偶像。 对，爱偶像。 偶像用什么形式表达出来？第二十二节的部分，二十三。 受造之。 OK， 就是用必朽坏的人、动物来取代不朽坏神的荣耀，这样。好，所以简单的说，神愤怒的原因是因为人明明知道神存在，但却不把他当神看待。不但如此，还去敬拜侍奉那一些不是神的东西，不是神的人事物。好，那神的愤怒如何向拜偶像的人显明出来呢？二十四节之后，特别是二十四节， 放纵他们， 神任凭他们怎么样？OK， 神任凭他们按照他们心里的恶念所想要的去行。那这包括什么呢？玷污彼此的身体。敬拜侍奉受造之物，那个是原因，那个是神愤怒的原因。神因为人敬拜侍奉受造之物，所以神就震怒，然后神震怒的表现就是任凭人按着自己的私欲去行可耻的事情，羞辱自己的身体。那羞辱自己的身体如何表现出来呢？人如何的在神的任凭之下放纵私欲，羞辱自己的身体呢？ 同性恋。 同性怎么样？逆性的用处，欲火攻心。OK， 好。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女人她放弃了她原本自然的性功能。然后用不自然的性功能取代那原本自然的，那男人也放弃了女人原本自然的性功能，然后男人和男人彼此欲火攻心，欲火攻心的原文其实指的就是性欲，所以其实这非常清楚，就是指男人和男人，还有女人和女人，他们彼此发生性关系。OK， 所以，当我们在了解同性恋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人之所以会有同性恋的欲望跟行为，是因为人的罪，是因为人首先那个根源，人去拜偶像，人不把真神当作真神来敬拜，然后再来以至于神任凭人顺着自己的私欲，私欲就是人的罪性，去玷污自己的身体，然后就产生了同性恋的欲望，然后欲望也带来同性恋的行为。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回应一些质疑，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啊，同性恋是天生的啊，与生俱来的啊，所以是对的，所以为什么不行？有何不可？这样子。好，那天生的是什么意思？你们觉得天生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神造人本是如此的意思。 天生的有可能是这个意思，那有没有别的意思？ 生下来 就这样，不用学习就这样。OK， 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天生的要看是什么意思。这样，对基督徒信仰来说，我们某个程度可以说同性恋的倾向的欲望跟行为，我们可以说他欲望可以是天生的。可是问题是你天生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天生的意思是说上帝造的。上帝放在人心里的这种对同性的渴望，那这就不是，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女人跟男人他们放弃了原本自然的那种性关系，然后用不自然来取代。那这个自然指的就是上帝所造的，上帝起初所造的那样子的次序，就是男人跟女人结合发生性关系，在婚姻当中发生性关系这样子。对，那但是如果你指的自然是不用学习。就有了这样，那确实是任何的罪，其实罪我们不用学习就会了。这样，好，比方说自私需不需要学习？不用嘛，对不对？小孩你不用教他自私，他就会自私了。然后小孩不听爸妈的话，这要不要学？不用嘛。有哪一个人说哦，我是隔壁的哥哥教我不要听爸妈的话的？可能他的教导会让你变本加厉啊，但是最根本你不用学，你就会了这样子。所以其实 就像我们刚药理问答所看的一样，这次还是上次的，就是我们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一起堕落，这样我们生下来就是有罪性的，我们生下来就是有罪性，这样我们那个罪性就是使我们远离神、拒绝神，然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而因为这样子的罪而产生在私欲里头同性恋的渴望跟行为，这样。对，所以我们某个程度可以说他是天生的，但是天生的不代表是对的，不代表是好的，天生的也不代表是上帝造的。所以我想更安全的讲法是这样子，同性恋的欲望跟行为是出于人的罪性，而人的罪性是因为我们的始祖堕落而来的，所以我们有罪性，而这个罪性使我们不敬拜神，然后招来神的审判任凭，以至于人会产生同性恋的倾向，这样。所以有些研究报告，有些人他会提出研究报告说啊，现在你看这种研究啊，好像可以，好像一副煞有其事，可以证实说同性恋是生理问题，是因为基因，是因为遗传这样。那各位，你可以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放心，你不用被这种研究报告吓到这样子，因为这种研究报告它最多能够告诉你说，那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他可能在脑袋的某一个部位它有比较多的细胞啊，比起那些没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这种同性恋可能比较多。可是问题是，这不能代表什么，这并不能够下结论说哦，所以同性恋倾向就是你的脑袋生理构造所造成，不能，从来不能这样子，从来不能。对，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同性恋的问题不是生理问题，而是信仰问题，是神学的问题，是因为人先选择悖逆神，拒绝这创造的神，把受造物当作神来敬拜，然后人把真理丢掉，然后用谎言来取代真理，以至于人走到最后一步，就是把上帝原本创造的次序给扭曲掉、破坏掉。人因为悖逆这创造的主，所以连创造的主所创造的性关系的次序都被人一起给破坏掉、扭曲掉，以至于人会行出同性恋的行为。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算你没有花很多时间去了解那些研究报告啊，你们英国研究报道证实什么，没有关系，我认为你其实你只要了解圣经怎么讲的，其实就够了。不管今天报告提出这么多证据，你都可以放心，就是这些报告都不可能导出一个结论，就是啊，这是基因造成的啊，这是脑袋的结构造成的这样子。反而比较有可能的是因为人已经先有同性恋的渴望跟行为，所以才影响到我们生理的结构这样子，这反而是比较有可能的。好，所以罗马书一章十八二十八节到目前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可以先提出来讨论这样子。没有，可以了解，可以了解，有问题可以提啊，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章。个人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大家可以翻到这段经文。林前六章九到十一节，我来念。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情男色的、偷窃的、贪心的、醉酒的、辱骂人的或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好，那大家特别留意应该是第九节后面那两个，做娈童的和青蓝色的这样子，这两个字的意思其实没有什么争议，就是青蓝色指的就是同性恋，然后特别指的是主动的那一方这样子，那做娈童指的是被动的那一方，就是两个同性的人发生关系，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那被动的就是那个做娈童，然后主动就是青蓝色这样子。好，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两大重点，一个是审判，一个是盼望。审判就在于保罗告诉我们，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包括下面所讲的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包括同性恋行同性恋的行为、性行为发生关系的人， 还有其他贪心、醉酒、辱骂人都不能承受神的果，意思就是不会得救，意思就是这样的人不会得救。好，那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开始产生疑问，诶，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我们不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就能够得救吗？为什么这边讲的好像你一定不可以怎样你才能得救这样子？圣经不会矛盾，所以这段经文绝对跟我们所相信的因信称义不会矛盾。那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在于说，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虽然他不会完美，虽然他终其一生还是会跟罪挣扎搏斗，但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绝对不会拥抱任何的罪恶，并且以此为乐。他绝对会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知道这样子不对，求你帮助我，我愿意远离他。”他会竭尽所能来远离那些罪恶。而这篇经文所讲的意思就是，如果任何人，他即使声称他自己是基督徒，然而他却在这些罪行当中拥抱这些罪行，享受这些罪行，不愿意悔改，那么就证明他们不信。这些拥抱罪恶的行为是不信的记号，这样子。一个真正信的人，他一定会愿意从罪恶当中转离，转向耶稣基督，就是悔改的意思。但反过来讲，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那么只证明他并没有真正的信耶稣，以至于他不会进神的国。所以我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人，即使他今天他做了决志祷告，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只要他在同性恋的行为、同性恋浪漫关系、同性恋渴望等等这一些，他不认为这些是罪，反而他继续的追求跟同性的人结婚，我必须遗憾的说，根据这段经文，他不是一个得救人。即使他做了决志祷告，即使他有得救确据，他仍然不会进神的国，因为他对罪的拥抱喜悦证明了他并没有真正的信耶稣重生得救。所以进一步的讲，任何人包括有一些教会，他们为了对同性恋表达接纳，所以他们大力的说上帝有创造同性恋，他们会说同性恋结婚是可以的，上帝所创造的婚姻不只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同时也包括一女一女或一男一男，这样子的说辞、这样子的鼓吹、这样子的 agenda 是在鼓励同性恋的朋友们去自杀。因为这段经文清楚告诉我们，你如果拥抱这些罪，你最终不会进神的国。所以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真的爱上帝的真理，如果我们真的渴望跟这些同性恋的朋友们传福音，如果我们真的渴望他们得救，我们必须温柔却坚定地告诉他们，上帝不喜悦这些罪，你需要悔改。即使你一生当中会有挣扎，即使你一生当中仍然会被同性的人吸引，但是你需要弃绝这些罪，你需要真正的悔改，否则你并不是真正的信耶稣。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甚至有一些有一些教会、有些牧师，他们就所谓的接纳同性恋。我们当然接纳同性，但接纳同性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接纳他跟你一样是有神形象的人，跟你一样需要恩典罪。如果这样，那没有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接纳同性恋是上帝所爱所造的人，跟我们一样是需要恩典的罪人。但是如果所谓的接纳同性恋是认可他们同性对同性的欲望跟行为，那这是我们应该拒绝的，是我们应该拒绝的。好，那另外会有一些人，他们质疑基督信仰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他们会说同性恋的人犯到谁了？他们从来没有伤害，他们两情相悦啊，想要组织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只是两个人是同性，那他又爱到谁，伤害到谁？为什么我们要拦阻他们？为什么我们要剥夺他们的人权呢？那同样的，我们再次的说，当我们在理解什么是人权的时候，当我们在理解什么是罪的时候，我们是用神的眼光、神的标准这样，而不是用我们的喜好，不是用我们的常理，不是用多数人的看法跟意见。罪不只是不伤害人，罪 最重要的得罪对象不是人，而是神这样。所以在诗篇里面，大卫应该是他在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他写下了诗篇，他痛悔，他跟上帝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我唯独得罪了你。”哎，你会觉得奇怪，他哪有唯独得罪神？他也得罪拔示巴，他也得罪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他把人家干掉，然后还把人家老婆抢走，这样子犯了谋杀，又犯了奸淫。但是大卫这样表达，我们可以了解，因为他知道罪其实最主要、最终极得罪对象是那位圣洁的上帝，是我们干犯他的律法，所以我们在他面前是可咒可诅的。所以同样的罪，不只是不伤害人而已，伤害人一定是罪，但是不伤害人，然而却违反了上帝创造的法则，违反了上帝的心意，那仍然是罪。所以罪就是指我们没有做上帝要我们做的，或是我们做了上帝不要我们做的，要么你是违反，要么是没做到，这个都是罪。我们如果真正的爱这些同性恋的朋友，我们需要用神的标准来让他们了解这个是罪，以至于他们才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爱他，所以指出他的罪。好，这是六章九到十一节，下一章。好，这是第一大点结束了，经文的部分讨论。第二大点，如何帮助挣扎于同性恋试探的人呢？应该有五点要分享。好，第一个，你需要分辨他是哪一种人，有四种人。如果你有想到第五种，你也可以告诉我。第一种是，他是基督徒，他挣扎于被同性吸引这样子，但是他同意圣经真理，同意圣经对于同性恋的看法，就是刚刚我们所讨论的那一些，然后他也愿意靠着圣灵大能来持守圣洁生活，即使他仍然会被试探，仍然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起码他同意上帝的看法，他也愿意追求上帝所要求的生活，这样，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非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受同性吸引或者同性恋关系，他是感到挣扎跟痛苦的。第二种人，第三种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认为圣经同意同性恋结合，然后他也企图甚至已经参与在同性恋关系，不管是交往的关系，或是预备结婚，或是已经结婚这样子，他说他是基督徒。第四种，非基督徒，他享受同性关系，不管是情侣关系也好，或者是婚姻关系也好，同性的所谓的婚姻关系，并且他强烈的反对圣经的教导。这四种人，你们觉得我们最能够、最应该帮助的是哪一些人？ 最应该帮助 一跟二这样子 ，OK， 好，对，基本上是一跟二这样，一或许比二还要优先一点啊，因为毕竟他是你主内的弟兄姐妹，优先一点这样。所以你们可以了解他的差别是什么吗？你们觉得上半部跟下半部的差别是什么？ 对， 他 会挣扎痛，下半是很开心的， 很开心， 开心。假如相对没有用， 是对，没有错，对啊。所以对于下面那种人啊，如果他声称他是基督徒，然后他认为圣经同意什么什么，你对他只有一个责任。我讲的责任就是说，当然你继续多做他朋友，继续爱他，那些都是，那些就不多提，那是基本前提这样子，继续爱他，关心他，做他的朋友。但是你对他有一项特别责任是什么？再次的传福音给他，再次的传福音给他。因为刚刚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我们清楚的看见，那段经文是跟福音有关的，就是如果你继续的沉溺享受在那些罪中，你不会进天国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跟我说他觉得非常享受在那段关系里面，他觉得圣经是可以的，圣经说那样可以，那么我会跟他说，我会翻圣经给他看，然后再次的温柔告诉他，其实这个是罪，你需要悔改，否则现在你仍然与天国无分。第四种人，非基督徒，这种基本上一样啊，跟第三种一样这样子，你也是继续爱他，做他的朋友这样子，然后跟他传福音，就是这样。好，那第一种跟第二种是我们真正比较能够去帮助，因为三四种他不会觉得他需要你帮助啊。你说你要帮助他，搞不好还会跟你生气这样子，说我又怎么样？你为什么觉得我需要帮助？甚至你说我接纳你，他会不高兴。我怎么样？我怎么需要被你接纳？这样。好，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帮助是前面两种人。那，那我们怎么帮助呢？好，下一章，第一个。第二点，你需要谦卑的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不是审判。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一二三，请。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如果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这段经文常常被误用为，就是我们几乎都不应该做出任何的判断，不应该指出任何人的错误，这样这是误用。如果你看保罗，你看耶稣，他们很常指出人的错误，这样子。那犹大叔也教导我们，为那一次交付给我们的真道竭力争辩，为着人的益处，为了上帝的真理，我们某个程度、某些时候，我们需要竭力争辩。甚至我们需要指出一些人的错误，这样子。包括如果今天请了一个讲员来，我发现他讲的怪怪的，这样子。为了你们的好处，我需要指出他的错误。但当然不一定是在他面前，反正就在你们面前这样子。好，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是，我们需要看见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所以他说，你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良木呢？你自己眼中的良木，怎么能够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需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你才能够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他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去掉弟兄眼中的刺，而是说先想想自己，先照照镜子，你自己眼中有更大群组了。 你要把你关心掉吧， 不要关心，我在录影，我在录影，我录成这样子一大堆被打断，怪怪。对，你需要先去掉自己眼中那更大根更粗的东西，你才能去掉别人眼中那小小的，这样意思就是你要谦卑承认你不过是罪人。所以当我们在帮助不管是那些在挣扎中的非基督，挣扎于被同性吸引的非基督徒，或者是那些已经信主但是仍然有挣扎的人，我们的态度不是说你这个罪人你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这样不是的，而是说我也是罪人，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依靠他，一起思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彼此帮助，这样子是我们都是罪人的这种角度，而不是你这个罪人。我们一点都没有比那一些在同性恋挣扎当中还要来得更优越，我们一点都不应该有任何的优越感，好像我不会有这种挣扎，所以我就比较属灵，所以我就比较厉害，所以我就比较被上帝悦纳，这样不。如果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态度，我们需要悔改。或许很多时候这些非基督徒，特别是有同性恋倾向的非基督徒，会觉得教会很讨厌，会觉得基督徒很歧视他们。或许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好像在审判官一样，在定罪别人这样子。当然别人这样想不代表我们真的是这样，但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需要谦卑的悔改，求主调整我们的态度。好，这是很重要的。再来下一个，三步二要，大家可以念三步吗？第一个请 Okay. 好，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有所谓的恐同，对不对？觉得同性恋好像洪水猛兽一样，觉得好像他跟我走近一点，我就会觉得怪怪的这样子。对，或许现在比较好啦，可能现在就是愿意出柜的同性恋倾向人比较多，这样，所以大家也就越来越习惯。但是可能二十年前不听这样，二十年前可能连非基督徒都会去恐惧同性恋、歧视同性恋。但是现在这年代，好像对非基督徒来说，就是接纳同性恋的行为是一种主流，是一种流行这样子。对，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觉得这是特别，因为包括像过去那种，比如说同性恋的婚姻啊，那种修法啊，什么民法第一条要通过立法院，然后基督徒就会很紧张，然后觉得、好像同性恋很可怕啊，然后觉得以后这样台湾就毁掉了这样子。我要说的是，我们不应该去妖魔化他们，就是同性恋的人，他们有这样子的试探。那有些人，他们甚至就是大力鼓吹同性恋行为这样。但其实他们跟那一些觉得离婚很 OK、觉得再婚很 OK、觉得外遇很 OK 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差别。这样都是罪人，都一样是享受最终之乐这样子。所以我们不必刻意的妖魔化他们。我们真的需要做的是好好的依靠上帝，好好去爱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妖魔化，觉得他们好像会吃了我们一样。 如果你妖魔化他们，你就不可能跟他们成为朋友。如果你不跟他们成为朋友，你就几乎不太可能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也几乎不太可能愿意听你讲话这样子。所以你要demonize 他们 befriend with them。 好，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要刻意放大他们的罪。就是有时候基督徒会给人一种观感，就是为什么其他那一些很烂的法律我们没有那么积极的去反对，但是碰到同性恋议题大家就会群起攻之，这样就会变得非常紧张这样子。对，那但我不是说这样一定是错的，只是这是我们要反省的，就是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对于同性恋的罪过分敏感，甚至有时候心里会觉得很恶心这样子，心里会觉得很恶心，你就是不喜欢他，你就是想到他们就觉得很肮脏很龌龊这样子。但是当你同样想到一些有小三啊劈腿啊外遇的人的时候，你就相对比较能够同理了解，不会觉得他们那么恶心这样。如果我们有这种态度，我们也同样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对于他们的罪并不是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并不是因为上帝忧伤所以我们忧伤，并不是因为上帝厌恶所以我们厌恶，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喜好觉得他很恶心这样子。好，第三个是不要歧视他们。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曾经用同性恋的话题来开玩笑，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可能有些男生他声音比较细这样，或是他有时候讲话不小心就 big 吹一下，然后说啊你好 gay 哦这样子，你们不用举手啊。对，但是如果我们曾经有意无意的会用同性恋说啊你好 gay 哦这种的来开玩笑，我们需要悔改，我们也需要极力的避免这样的情况，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你的身边，不管是你的同学，不管是你有工作你的同事，或者是哦不说你了，或是在任何的场合，甚至在你的教会里头，你永远不会知道是不是你身边有一些人他正深受同性恋的挣扎的痛苦这样，你不知道，因为他不一定愿意讲这样子，有时候没安全感他就不会出柜，他不会跟你讲，那他你不知道情况下你又开了这种玩笑，你会把他推离得更远，把他推离上帝更远，把他推离教会更远这样子。对，所以我的忠告是绝对不要拿同性恋的任何字眼来开玩笑。当我面对这一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严肃的，带有怜悯的，我们愿意去爱他们这样子。就像今天比如说志豪会跟你说，哦，跟老婆吵架 好痛苦，哦，好伤心，啊，如果你真的爱我，你还会在我面前说哈哈跟老婆吵架，应该不会吧。基本上好，那二要，第一个要爱他们如同基督爱我们这些罪人，就是你需要了解到说他们是罪人，你也是罪人，然后你的罪没有比他们的小，没有比他们的轻。如果他今天会因为没有在同性恋的罪上悔改下地狱，那么同样对你来说，你今天就算是异性恋，你也会因为其他的罪，然后如果你没信耶稣，你也一样会下地狱这样子。下地狱的条件是一样的，就是没信耶稣就会下地狱，你只要任何一丁点的罪你就会下地狱。那反过来讲，你今天不下地狱也不是因为你不是同性恋，你今天不下地狱也不是因为你不会对被同性吸引这样，你今天不下地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耶稣代替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然后你信靠他，而对他也是一样。好，再来二要，要关心他们如同家人。当我们在帮助同性恋那些愿意被帮助人的时候，其实有可能他们终其一生是没有办法变成异性恋的，大家可以了解吗？有时候一些团体在帮助同性恋挣扎人的时候，他们会过分强调啊，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的啊，你只要好好祷告，好好读经，好好参加教会，好好的信靠耶稣，你就可以对异性产生情感，你就可以找到异性结婚这样。可是很抱歉，这并不是保证，有盼望但是不是保证这样子。所以很有可能一个他会被同性的人吸引的这种挣扎的人，他很有可能终其一生他没有办法结婚这样子，因为他终其一生仍然会面对被同性吸引的这种试探，所以他没有办法结婚。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是要更多按照圣经，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要肯定强调单身的价值，而不是不断的强调婚姻有多好多好多好，然后我们单身一副很可怜的样子这样子。对，那这样一来其实对他们来说非常痛苦，他也是某个程度他会觉得想要有一个人一辈子跟他在一起啊，可是他就不喜欢异性，就没办法这样子。 那这时候我们要鼓励他的是，我们在基督里，就算你没有配偶，就算你一辈子都单身，但是你在基督里，你有最好的家人，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你可以一辈子没有配偶，但是我们跟你在一起，我们爱你，我们关心你，是我们的一份子，在基督里我们同为一家人，你的情感可以得到满足的。我们需要更多的鼓励他这样。那这也不只是针对同性恋倾向的人而已啦，包括有一些异性恋的人，他可能因为一些原因一辈子没有办法结婚啊，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先天的残疾，所以就没办法，没有人愿意嫁给他，或没有人愿意娶他，这样这是有可能的、啊，找不到对象啊，找不到愿意跟他结婚的对象，这样，对啊，那这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在基督里如同一家人，就是一家人，然后鼓励他，你就算单身也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很开心，这样子，不要把婚姻偶像化，不要把婚姻过分的高举，好像没有结婚就很可怜一样，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帮助这一些有同性恋挣扎的人。好，下一章。我们要认清成圣是漫长的。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是的，没错，我们立即得救了，是的，没有错，我们称义了，是的，没有错，上帝看我们为无瑕无疵，上帝看我们为公义的，收纳我们做他儿女，这些都是你信耶稣的那一刻就立即发生的，没有错。但是你信耶稣之后，你的成长过程，一般我们会称为成圣 sanctification。 Your sanctification is a long process。然后我们所经历的过程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You have already been saved. You have already been the child of God. You have already been out of the slavery of sin. 你已经不在罪恶的辖制捆绑之下，你已经称义了，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有一部分是 not yet. Not yet 的部分就是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不会因为我们信耶稣就消失。大家要分清楚两个东西，一个是罪的辖制捆绑，另外一个是罪的影响。我们一旦的信了耶稣，我们就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我们已经向罪是死的，所以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罪已经不再辖制我们，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靠着圣灵靠上帝喜悦。但同时罪仍然会影响我。我打个比方，这就好像说过去你可能在一个毒枭的手下，他用毒品来控制你，他想要你怎样你就怎样，你完全没办法反抗这样子。好，但是有一天感谢主，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乐戒成功了，这样你就不再被他用毒品控制了。可是他可以用机关枪扫射你这样子，他可以攻击你，他可以打你，他可以让你很痛苦，但是差别在于他不能够再控制你了。所以我们跟罪的关系也是这样子。那这两段经文是一个对比，我们先一起来念六章十二节罗马书。好，大家一起念，请。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是从真正的自律，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无益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自己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 所以特别十四节强调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已经不再受律法的定罪控告，因为这些都在基督身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在恩典当中我们是自由的，然后罪也不能够再做我们的主，然后以至于我们要像十二节十三节所说的，我们不要把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我们不要为罪而活，我们不要去犯罪，倒从像死里复活的人一样献给神，然后好好的讨神喜悦，这样子。这是任何一个人在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努力去行出来，也包括那一些已经信主但是仍然深受同性恋的被同性吸引这种挣扎所苦的人。是的，然后我们可以有盼望，我们可以越来越成圣。但是罗马书的第八章，是第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念，请。 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应当照惯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期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人圣灵初结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所以我们已经完全的得赎了吗？还没有，对不对？对，某个程度我们已经得赎了，耶稣已经代替我们还清了罪债，我们得赎了。但是某个程度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得赎，我们的救恩仍然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二十一节特别说到，受造之物包括我们， 包括我，我们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那个败坏就是因为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然后所存留到我们身上的败坏，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仍然受我们的罪性影响之苦，然后我们仍然指望可以得着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已经自由，但是我们似乎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完全自由这样子。我们还没有自由到一个程度，我们完全不会犯罪。对，所以它是一个平衡这样子。我们既在基督里，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靠着圣灵不断的跟罪恶挣扎，可以越来越成长，越来越结出果子这样子。但是我们也清楚知道，我们这一生不会完全。所以当我们在帮助一些同性恋受同性恋的情欲试探挣扎之苦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给他盼望，告诉他说你愿意靠着基督是有盼望的，但是同时我们要告诉他没有保证，任何一项罪都没有保证在今生可以完全的胜过。没有，讲最简单的，各位有哪一个人已经胜过自私的罪吗？没有，不可能。有哪一个人可以保证你在死前可以完全的胜过自私的罪？不可能，几乎不可能，应该是根本不可能这样子。对，所以有一些罪我们真的就是靠主去对付他这样。但是如果自死方休，是我们需要了解需要接受，以至于我们不会因为有不正确的期待以至于产生极大的挫折这样。好，再来最后一点，应该是最后一点，善用恩典的工具。好，那今天大家听完可能会觉得，哎，那我们面对同性恋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越来越成长，或帮助一些就是有同性恋挣扎的非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这样。好，那我必须说某个程度的确是，对保罗来说，当年他们哪有什么出埃及走出埃及这种机构，没有。对他们来说，他们哪有一大堆英国研究报道，没有，这些都没有。保罗有了就是神的启示，就是真理这样子。那所以 我认为基督徒，我们只要愿意好好熟悉圣经的真理，我们愿意靠着圣灵带着爱心好好的去关怀这些这些同性恋的朋友，不管他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是可以帮助他们的。教会理当是最能帮助同性恋的人的场所，基督徒理当应该是最能够帮助同性恋的人选。因为我刚说过了，同性恋的问题不是医学问题，不是生理问题，甚至不是心理问题，而是信仰问题，是神学问题这样子。而世界上有哪一群人能够比教会比基督徒更能够来着了解神认识神学呢？没有，就是基督徒。所以其实帮助挣扎同性恋跟帮助其他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样。我刚才也说过了，我们不要把同性恋的罪，就他的欲望跟他的行为的罪特别的放大，特别的好像他很特别一样这样。没有，对啊。而且特别是我们刚看到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九到十一节那边，除了讲到做娈童的青蓝色，还有讲到什么吗？有啊，很多别的啊。就讲到什么我忘记，奸淫的嘛，对不对？ 贪婪、酗酒、热骂、勒索、辱骂， 对啊，其实是这些都是列在一起的啊。保罗从来没有把它特别高举出来这样。那至于罗马书的第一章那边，其实保罗除了讲同性的罪之外，他有讲到别的罪啊。大家可以翻到罗马书第一章，对，第一章的二十九节后面有讲到邪恶啊、贪心啊、阴险啊、满怀嫉妒啊、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等等的、忤逆父母的、制造恶事的，其实都有。那当然同性恋保罗讲的比较多，但是讲的比较多的原因在于说，因为同性恋的这样子的罪是把上帝的创造给扭曲掉，因着他们用受造物取代造物主，所以跟着他们也把创造的次序、性的次序给扭曲掉，用虚谎来取代真理。所以保罗才特别用同性恋的这项罪来描述人拜偶像得罪神的后果这样。但是这不代表保罗觉得同性恋罪特别严重，或是觉得他有什么与众不同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一样的，你就是善用恩典的工具 means of grace， 在教会里头，在信徒的群体里头，透过圣经的真理，透过祷告，透过圣经的真理，你不断帮助他了解什么是福音，上帝有多爱他，上帝的恩典有多么够用。透过祷告让他知道上帝乐意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可以跟神求恩典，让我们越来越成长。透过群体让他在群体当中越来越与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就是这样子。我不是说那一些什么出埃及什么没有价值或什么，我的意思只是说 那些当然可以参考，他们有很宝贵的资讯跟经验等等，但我只是说教会，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不用看扁自己。今天你只要熟悉圣经讲了什么，你愿意爱神爱人，你可以帮助他们的，就如同你帮助一个容易自私的人，帮助一个容易嫉妒的人，帮助一个容易自卑的人一样的，都是可以的。帮助一个外遇的人一样的，都是可以的。好，结论。我们是政大学生，所以不用翻译这样。对，这个是一个圣经辅导的专家，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他的结论这样子。那提到两点，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念吗？我来念好了啦。好，第一个是 The church should surprise them with love, a sense of family, and the absence of self-righteous judgment. 可以懂吗？我们教会应当拿什么来帮助这些同性恋倾向的人呢？应该要用神的爱来让他们感到惊喜。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应该比教会更能够让人更多体会神的爱这样子。然后我们应当避免的是那种自意论断人当审判官的态度这样子。好，再来第二个 The church It should offer truth in a way that is convicting, attractive, and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anything else.The homosexual has ever heard. 真正的爱一定有真理。如果爱里没有真理，那么这爱不是真爱这样子。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腓立比前书第三章所说的。所以，身为基督徒，身为信徒的群体，不但是教会，包括我们也是信徒的群体，我们应该要提供这个世界是真理，提供他们上帝怎么看待同性恋的倾向。的真理，那我们的方式是，我们需要劝人悔改。Convicting 的意思就是使人知罪，所以说圣灵叫人畏罪、畏审判、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个动词就是用 convicting in a way that is convicting, attractive。我们用基督爱来吸引人。我们不是只有宣判神的定罪跟审判而已，我们也告诉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一切信他的，包括有同性恋倾向人愿意信他的，都同样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这样子的真理是 radically different， 是跟这些有同性恋挣扎的人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办法真正听过的，只有教会所能够提供的就是真理，所以是截然不同的。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在同性恋的这个议题，我们可以根据你所启示那没有错误的话语，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正确理解同性恋的倾向欲望最根源的原因是因为人不信，因为人悖逆，因为人用假神来取代你这位真神，所以在你的任凭之下而玷污自己的身体。主啊，帮助我们，无论英国研究报道提出多么多的证据，无论非基督徒如何的攻击我们，我们首先都能够在真理当中站立的稳，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没有错的。主也让我们有更多的爱心，愿意谦卑来爱这些在同性恋的罪恶当中挣扎的朋友。主让我们向他们显示的不是骄傲，不是自义，不是高举婚姻，而是我们愿意用真理用爱来帮助他们，挽回他们，令他们看见基督可以成为他们最大的满足。即使他们因着这样子的挣扎一辈子没有办法结婚，他们仍然能够因着信靠主、爱主而有最大的满足，如同我们一样。谢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好 ，Q&A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快点哦，待会庆生会花时间，有没有任何问题？有吗？子明有问题都看一直在皱眉头。 嗯， 还好吗？ 嗯， 有问题吗？没有。其他有没有问题？都没有。 可以私下问吗？ 私下问吗？ 可以吗？ 下不方便问题。 跟这个关联度没有那么大、 啊、哦，没那么大，还是可以问、啊 也是这个的， 还是可以问啊？ 是吗？ 哇， 不是，我找一下啊、哦。 那个外国人， 不是不是。 你分辨他是哪一种了？ 不是不是。哎、欸，我找一下。 哦，这个 什么东西？ 就是